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4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供养诸都波品第三至二。儿时天地是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其稀有，能调菩萨摩诃萨众，令离高心，回向所求一切之智。儿时佛告天地是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甚其稀有，能调菩萨摩诃萨众，令离高心，回向所求一切之智。时天地士白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不依般若波罗蜜多修行布施乃至般若基于种种诸佛法时，无方便善巧故，虽修诸善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若菩萨摩诃萨依止般若波罗蜜多修行布施乃至般若基于种种诸佛法时，有方便善巧故，所修诸善调伏高心，回向所求一切之智。而时佛告天地是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身心安乐，不为一切灾横侵恼。若在军旅交战阵时，至心念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友情慈悲互念，不为刀杖之所伤杀，所对怨敌皆起慈心，摄其恶心自然退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军旅刀剑所伤，失命丧身，终无是处。何以故？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自然降伏烦恼恶业种种刀杖，亦能除他烦恼恶业诸刀杖故，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一切毒药蛊道鬼魅厌道咒术皆不能害，水不能溺，火不能烧，刀杖恶兽怨贼恶神众邪汪良不能伤害。何以故？乔世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咒王最上最妙，无能及者，巨大威力，能服一切，不为一切之所降服。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学如是咒王，不为自害，不为他害，不为巨害。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 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于我及法虽无所得，而证无上正等菩提，由思获得一切之智，观有情类，心行差别，随意未转无上法轮，令如说行得大饶益。何以故？乔释迦，过去未来现在菩萨皆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无所不得，无所不证，是故说明一切智智。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得如是等现法当来种种功德。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至清净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虽不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亦不为他开示分别，而此住处国邑王都人非人等不为一切灾横机疫之所伤害。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为冤家恶兽灾横厌倒机疫毒药咒等，应书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随多少份香囊盛除至宝桶中，恒随自身供养恭敬，诸部位事皆悉消除，天龙鬼神常来守护，唯除宿世恶业应受。乔释迦，譬如有人或旁生类入菩提树院或至彼院边，人非人等不能伤害，何以故？乔释迦，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坐此处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施诸有情无恐无怖无怨无害，身心安乐，当知般若波罗蜜多随所住处亦复如是，一切天龙阿苏罗等常来守护。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随所住处当知是处即真智多，一切有情皆应敬礼，当以种种上妙供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是诸有情归依处故，使天地事复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翻盖众妙珍奇祭药灯明而为供养，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槃后起苏独钵七宝严饰宝函成储佛舍利罗安置其中，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翻盖众妙珍奇祭药灯明而为供养，二所获福何者为多？而是佛告天地誓言： 我还问汝，当随意答。于意云何？如来所得一切智智，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即所依身依何等道修学而得？天地是言，如来所得一切智智，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即所依身，皆依般若波罗蜜多修学而得。儿时佛告天地是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我依般若波罗蜜多修学故，得一切智智，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即所依身。何以故？乔释迦，不学般若波罗蜜多，有能获得一切智智，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即所依身，无有是处。乔释迦，非但获得相好身故，说明如来应正等觉，要由正得一切智智，乃名如来应正等觉。乔释迦，如来所得一切智智，要由般若波罗蜜多为因故起。佛相好身，但为一处，若不依止佛相好身，无有而起，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正为因生一切智智，欲令此智现前相续故，复修集佛相好身。此相好身若非变智所依处者，一切天龙人非人等不应结成供养恭敬，以相好身与佛变智为所依止故，诸天龙人非人等供养恭敬。由此缘故，我涅槃后，诸天龙神人非人等供养恭敬我舍利罗。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则为供养一切智智，即所依止佛相好身，并涅槃后佛舍利罗。何以故？乔释迦，一切智智即相好身并舍利罗，皆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根本故。以是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槃后起苏独钵七宝严饰，宝含成杵佛舍利罗安置其中，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以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二所获福前者为多无量倍数。何以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般若波罗蜜多，即为供养一切智智，佛相好身舍利罗故。使天地士辩白佛言，展不周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彼岂不知书此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获得种种功德胜利。而时 佛告天地誓言：我还问汝，当随意答。于云何？展不周内，有几许人成佛正境、成法正境、成僧正境？有几许人得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有几许人发心定去独觉菩提？有几许人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天地誓言：展不周内有少许人成佛正境、成法正境、成僧正境，转少许人得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转少许人发心定去独觉菩提；转少许人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释迦，展不周内极少分人成佛正境、成法正境、成僧正境，转少分人得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转少分人发心定去独觉菩提；转少分人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转少分人既发心已，精勤修学去菩提行；转少分人精勤修学菩提行时，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身心信受；转少分人身信受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转少分人既修行已，见此安住不退转地；转少分人住此地已，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乔释迦，若菩萨摩诃萨已得安住不退转地，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乃能身心恭敬信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亦能为他无倒宣说，复以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乔释迦，我以无障清净佛眼，遍观十方无边世界，虽有无量无数有情，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而由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一若二若三有情，得住菩萨不退转地，多分退堕声闻独觉下意下行下列地中。何以故？乔释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功德无边，甚难可证，恶慧懈怠，下列精进，下列圣解，下列有情，不能证得。是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欲住菩萨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无留难者，应与般若波罗蜜多数数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好请问师，乐为他说，复应书写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作十念：如来悉住菩萨地时，常勤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我等亦应 精勤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我大师，我随彼学，所愿当满。乔时迦，诸菩萨摩诃萨，若佛住世，若涅盘后，常应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使天地是复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几许福。而使佛告天地誓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复次乔时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波涅盘后，为供养佛设立罗故，以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严饰，复持种种天妙花幔，乃至灯明，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予以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获福多否？天地誓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乔时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以清净心恭敬信解，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开示，以增上会审敌观察，为令正法久住世故，为令佛眼无断坏故，为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令增长故，为令世间清净法眼无断坏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复次乔时迦，至此一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波涅盘后，为供养佛设立罗故，以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严饰，如是充满一盏不周，或四大周，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复三千大千世界，皆持种种天妙花幔，乃至灯明，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予以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获福多否？天地誓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乔时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以清净心恭敬信解，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开示，以增上会审敌观察，为令正法久住世故， 未令佛言无断坏故，未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令增长故，未令世间清净法眼无断坏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与前无量无数。复次乔使家至如是事，假使于此展布周中一切有情，或四大洲一切有情，或小千界一切有情，或中千界一切有情，或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各与如来波涅盘后，为供养佛舍利罗故，以妙七宝，各个起一大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严饰，皆持种种天妙花幔，乃至灯明，尽其形兽，各个与自苏都波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此展不周，或四大洲，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大千界诸有情类，由是因缘，或福多否？天地是也，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乔使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以清净心恭敬信解，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开示，以增上会，审敌观察，未令正法久住世故，未令佛眼无断坏故，未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令增长故，未令世间清净法眼无断坏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翻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与前无量无数。复次乔使迦至如是事，假使于此展布周中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为人。此一一人为供养佛舍利罗故，与诸如来波涅盘后，以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严饰，如是一一满展不周，或四大洲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为人。此一一人为供养佛舍利罗故，与诸如来波涅盘后，以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严饰，如是一一满四大洲，或小千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为人。此一一人为供养佛舍利罗故，与诸如来波涅盘后，以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严饰，如是一一满小千界，或中千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为人。此一一人为供养佛舍利罗故，与诸如来波涅盘后，以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 兼杂言事，如是一一满中千界，或复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为人。此一一人为供养佛舍利罗故，与诸如来般涅盘后，以妙其宝，起速度波，种种真奇，兼杂言事，如是一一满大千界。如是诸人各持种种天妙花幔，乃至灯明，或经一劫，或一劫余，各个于自速度波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此展不周，或四大洲，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大千界，诸有情类，由是因缘，或福多佛，天地誓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乔世家，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以清净心恭敬信解，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至信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开示，以增上会审敌观察，为令正法久住世故，为令佛眼无断坏故，为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令增长故，为令世间清净法眼无断坏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花幔、涂散等相、衣服、璎珞、宝床、翻盖、众妙珍奇、伎乐、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时天地士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则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智智。世尊，切智所说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为供养佛舍利罗故，各于如来般涅盘后，以妙其宝，起速度波。假使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一切有情，非前非后，皆得为人。此一一人各于如来般涅盘后，为供养佛舍利罗故，以妙其宝，起速度波，种种真奇兼杂言事，如是一一各满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各持种种天妙花幔，乃至灯明，或经一劫，或一劫余，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诸有情由此因缘所获福聚，堆覆无量而富有余。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以清净心恭敬信解，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开示，以增上会审敌观察，为令正法久住世故，为令佛眼无断坏故，为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令增长故，为令世间 清净法眼无断坏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成计，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尔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时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获福聚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乔时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一切智智，一切如来一切智智，能生诸佛舍利罗故。一是故，乔时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以清净心恭敬信解，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开示，以增上会审敌观察，为令正法久住世故，为令佛眼无断坏故，为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令增长故，为令世间清净法眼无断坏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与前所造诸速度波及供养福，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乌婆尼沙檀倍亦复为胜。尔时，会中四万天子同声共白天地誓言：大仙，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当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即广为他分别解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若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即广为他分别解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得令一切恶法损减，善法增益。尔时，佛告天地誓言：汝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即广为他分别解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若阿素罗及恶朋党起如是念：我等当于33天共兴战争，而使汝等诸天眷属应各至诚诵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使阿素罗及彼朋党所起恶心即皆熄灭。时天地士即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是一切咒王最尊最圣最上最妙，能服一切，不为一切之所降服。所以者何？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灭一切恶不善法，能满一切殊胜善法。尔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乔时迦，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吾亦依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天人说无上法。乔时迦，依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世间便有觉知相应十善业道。若四净律，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三十七菩提分法，若六神通，若于无量无边佛法。乔时迦，以要言之，八万四千诸善法运，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出现于世。乔时迦，一切佛智自然起智，不思议智，皆以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出现于世。乔时迦，依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世间便有菩萨出现。依菩萨故，世间便有觉知相应十善业道。若四净律，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三十七菩提分法，若六神通，若于无量无边佛法，皆得出现。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不出世时，唯有菩萨由先所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等流势力，成就殊胜方便善巧，哀悯世间诸有情故，施舍建立觉知相应十善业道。若四净律，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三十七菩提分法，若六神通，若于无量无边佛法。乔时迦，譬如夜分，阴满月轮，光明照出，星宿耀灯，随其势力皆得增盛。如是如来应证等觉，前已灭度，正法已没，后未出时，世间所有法行妙行，一切皆依菩萨出现。菩萨所有方便善巧，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是诸殊胜善法根本。复次乔时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当得成就现在未来世间出世间功德胜利，使天地事遍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云何成就现在未来世间出世间功德胜利？而时佛告天地事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现在不为一切毒药厌倒咒术之所伤害，火不能烧，水不能溺，诸刀杖等亦不能害，乃至不为四百四病之所妖魔，唯除先世定业易熟，现世应受。乔时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遭官事冤贼逼迫，至心诵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若治其所，终不为彼，欠罚加害。欲求其短，皆不能得。何以故？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威神势力，法令而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欲至国王、王子、大臣等处，至心诵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为王等欢喜问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诵般若波罗蜜多，常遇有情，引发种种慈悲事故，有此因缘，旷野险难、人非人等诸求短者，皆不得变。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得成就，诸如是等所有现在功德胜利。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不远离诸圣善法，不堕恶趣，扰于有情，见能证得一切智智。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得成就，诸如是等所有未来功德胜利。而时众多外道凡至，欲求佛过，来诣佛所，使天地事见矣，念言：今此众多外道凡至，来去法会，似求佛短，将非般若流难事也。我当诵念从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携徒复道而去。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众多外道凡至，摇身敬礼，又扰世尊复道而去。使舍利子见已念言：彼有何缘，是来还去？佛知其意，告舍利子：彼诸外道来求我师，有天地事诵念般若波罗蜜多，令彼还去。舍利子：我都不见彼诸外道有少白法，唯怀恶心，为求我过来治我所。舍利子：我都不见一切世间有诸天魔及外道等，有情之类说般若时，怀悖恶心来求得变。般若威力无能坏故。而时恶魔切作是念：今佛四众前后围绕，欲界色界天皆来集会，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中必有诸大菩萨亲于佛前受菩提记，当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空我境界。我当往至破坏其眼。作是念已，化作四军奋威勇锐来诣佛所。使天地士见已念言：将非恶魔化作私事，欲来恼佛，并与般若波罗蜜多而作流难。何以故？如是四君言是疏利，诸王君众皆不能及，定是恶魔之所化作。恶魔长夜似求佛短，坏诸有情所修圣事。我当诵念从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恶魔复道而去。使天地士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恶魔渐退而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威力逼故，时有无量33天俱时化作天妙音花，永身空中而散佛上，合掌恭敬同白佛言： 愿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久住，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间留步。当知是处佛法僧宝常不灭没，扰益世间，令获殊胜利益安乐。十彼诸天复各化作天妙音花而散佛上，重白佛言：若诸有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恶魔即彼眷属四求其短，不能得变。使天地士便白佛言：若诸有情但闻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字，当知如是诸有情类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与诸佛所发弘誓愿，多积善根，能成世事，非从少小善根中来，况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陵留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当知如是诸有情类功德智慧不可思议，所以者何？欲求诸佛一切智智，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离去中求。如有情类欲求大宝，应于大海方便勤求。如是欲求一切智智，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离去中求。而时佛告天地士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是诸佛法最胜根本。而时庆喜便白佛言：世尊，何缘不赞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波罗蜜多及于功德，唯赞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庆喜：由此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前五波罗蜜多及于功德为尊为导，故我偏赞。复次庆喜，云以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此可名为真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佛？庆喜对曰：宝也世尊，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乃可名为真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庆喜：于意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如是所修得名布施等波罗蜜多佛？庆喜对曰：佛也世尊，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如是所修奈得布施等波罗蜜多名。佛告庆喜：于意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善根，如是善根得究竟否？庆喜对曰：佛也世尊，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善根，如是善根奈得究竟。佛告庆喜：于意云何？若离般若波罗蜜多未能真回向一切智智否？庆喜对曰：佛也世尊，要有般若波罗蜜多乃真回向一切智智。佛告庆喜：于意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神功德可思议否？庆喜对曰：佛也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神功德不可思议，诸于善根皆不能及。佛告庆喜：由此因缘，我说般若波罗蜜多能于前五波罗蜜多 基于功德，为尊为道，能令前五波罗蜜多基于功德究竟圆满，故我偏赞。若赞般若波罗蜜多，亦赞前五波罗蜜多基于功德。而是庆喜复白佛言：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基于功德？佛告庆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应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基于功德。具受庆喜复白佛言：以何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应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基于功德。佛告庆喜：以色乃至识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应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基于功德。以色等法皆性空故，色等性空与布施等皆无二故。庆喜当知，由身般若波罗蜜多，难能回向一切智智，犹能回向一切智智，令布施等无边功德究竟圆满。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与布施等一切功德为尊为道。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中，众缘和合便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未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及所回向一切智智与布施等一切功德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说般若波罗蜜多与布施等一切功德为尊为道故。我偏赞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于功德，若赞般若即赞于故。卷第540。